听到的是蔡琴的《天涯歌女》。今天呢是2017年2月2号，星期四，大年初六，春节的假期呢也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不少的朋友现在应该已经在回到工作岗位的路上了。这里是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听蔡琴的声音呢，总会感觉到在这个冬日当中呢，它有一些特别，而且有一些高级感。音乐随心听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呢，都会准时的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好吧，继续伴着这样的声音啊，为大家带来这样很暖心的治愈的声音。 天涯呀，海角，狼呀，患难之交。 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呢，蔡琴是带来了她的《芳华绝代》第100场的蔡琴演唱会。在北京的这场演唱会上面呢，她继续是发挥着自己的好嗓音，还有就是她非常过人的口才。如果你只听她唱歌的话，可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面吧。去看过演唱会就会知道了哈，她这个炉火纯青的功力呢，也来自于当过13年的电台主持人。曾经呢在电台当中有这样的这种脱口秀的锻炼啊，所以蔡琴说，以前我口才好但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直到被一个制作人相中了，进了电台。在情歌的话题，不同的话题当中，他要很随机的去说很多话，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锻炼了自己。总的来说，蔡琴的演唱会真的是你一场不应该去错过的演唱会。今天呢整个一小时带来的都是来自于蔡琴的这些歌曲，我们边听边聊，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吧，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微信 YGTP986。 给我一个吻。 慢慢走，没问题。 吻在我的心上， 你好， 让我想念你。 来，帮我打拍子。 给我一个吻。 听到的就是《给我一个吻》，来自于蔡琴的这首歌。她在舞台上面真的是非常的雍容优雅，往台上一站，既光芒四射，又有那种很可爱的状态。这样的女歌手呢，屈指数一数好像也不是很多，而且她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香港呢，有徐小凤，内地有妈咪，在台湾呢，应当就是蔡琴了。 You got somewhere to go instead of feeling sad。 蔡琴呢，她用的一支话筒，如果你有关注过她的话，也许会知道哈，是为她量身定制的一个金话筒。这支话筒价值百万，而且在这支话筒的衬托之下呢，蔡琴的声音也越发的醇厚。不过她自己调侃说自己的声音是高不高低不低，所以很多的歌手跟她去合唱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困难。男歌手唱的时候发现怎么有点低不下去，女歌手又高不起来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样很特别的声线成就了蔡琴的独一无二。不过听她演唱会呢，歌迷可不是光来听歌的，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在舞台上的幽默和机智，因为在演出当中能够听到她口述的自己非常真实的人生。她自己说自己整个生活的内容呢都是在舞台上，如果没有表演就是在为表演在做准备，在私下的自己呢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好像听起来有一丝伤感啊。所以他把所有的生活的全部内容都呈现在这个舞台上，把所有对于生活的那种爱，对音乐的爱全部注入到了自己的歌曲当中。当掌声响起来的时候，这首歌曲响起真的让人非常的动容。我想这就是一个歌手他身上的沉淀，他的生活阅历带给自己的独一无二。 浪落的秋千。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 蔡琴呢，她自己说不能够保证来听她演唱会的人下一次还会同样的在这个时间当中，在两个小时的演唱会时间当中再来听她的歌，所以她要把这两个小时做到最好，她把她的生命都交给了观众，舞台现场和观众和蔡琴这个歌手，这就是永远的不了情。同时她也说呢，现场真的是看一场少一场，所以千万不要问究竟什么时候蔡琴要退出歌坛，也不要在退出人生人坛的时候，三鞠躬的时候才记得她的演唱会。 童年时竹马青梅，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前荡漾，投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晚月亮一样。是心慌啊，月光前荡漾，投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是心慌啊，月光到底是爱还是心慌啊。 似乎只有这样很简单的伴奏呢，干干净净才能够完全体现出来蔡琴那一种很独特又醇厚的唱腔。正在收听到的音乐随心听，刚看到微信当中的陶瓷小猪，他说呢，蔡琴的声音总是如此的温润醇厚，有如清泉在月光下流入心田。听着歌不由想起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这是多么的有深意的一句话哈、所以其实非常喜欢蔡琴的一些歌迷呢，可能他们在生活当中也会比较内敛吧。 一种光亮小小的，却能为人指引方向，有一种力量微微的，却能让人变得坚强。

来自于蔡琴。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阿丽，在每天中午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来分享好歌。今天呢，我们就来听蔡琴，用她的声音描绘出了一个女人的形象，既有很母性、很温婉的那一面，也有很天真活泼的一面。就像刚刚这首翻唱，在这样的声音当中呢，你觉得她是可以 hold 住全场的，她可以尽情的在音乐当中放松，然后呢，把生活当中的很多面都呈现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已经年近60岁的蔡琴呢，现在身材依旧保持得非常好。自己说保持身材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哈、啊，现在她每天要做250个仰卧起坐，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每天去做30-40个也会觉得挺挑战了吧。所以好身材真的不是吃出来的，是练出来的。治愈的声音，让我们继续吧。 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一时。 肖问随笔他说呢，老唱片从小就很喜欢听老上海的味道，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任凭沉浮不忘初心，还真的是有情怀的一位朋友啊。 在蔡琴的声音当中呢，老上海的样子呢也是娓娓道来，所以他爱唱老歌，爱听老歌，其实来源于他的父亲。在小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常放这样的音乐，自己从小呢就会常常的听，所以一直以来呢都有这样的老歌的情怀。春风吻上我的脸。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某年某月，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最棒的歌词我们却都没有哭泣，我们却都让它淡淡，让他好好的去。到如今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大声的唱。谢谢你们。我要听你们再唱一次，女生先唱。某年某月，就像一张，男生好好的听了，他们声音好紧，浪难以开口的，就让一切走远。男生给他们掌声，男生唱给女生听。One, two, 这不是件我们却都耶、yeah, 让他让好好听啊，让他男生唱，全场唱。到如今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啊，邓肯唱大声，只为那浪花的手，全场唱。我爱你们。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只为那浪花的手。 下次你的温柔。 现场呢，最有意思的就是这种。 北京时间12点整。